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圆圆。 今天咱们三个要来说说这个尼泊尔地震。其实尼泊尔是咱们我觉得是挺低调的一个邻国哈。你说要不是因为这次它因为跟西藏接壤嘛，所以这次8.1级大地震也是在西藏引发了一些的灾害。我看到现在最新数字应该是有20多个人，西藏这个日喀则地区就有20多个人丧生。那尼泊尔本身这个国家呢，可能现在有至少6535人在地震当中受伤，那么死亡人数呢也不断在攀升。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数字是接近3000人了。 我刚才在新闻看到的是4200， 已经4000多， 4200多人。 所以他们就说，可能这次地震影响人数呢将会超过500万人，最终的遇难者人数预测啊说应该会在15000人以上。而且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吧？就它很多的偏远的山区都没法预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道路也不通，通讯呢也不畅。所以呢，这些说起来这些话语我觉得中国人都挺熟悉了，因为这么些年从汶川、玉树，然后又云南各种地震，大家似乎对于地震都觉得怎么离我们就这么近，但同时觉得离我们这么远。 是，其实我觉得这次感触真的很深，是因为我自己去过尼泊尔，还有再加上台湾也是在台湾经历过大地震，我觉得双重的感觉加起来，我觉得对这件事情的感触特别深。其实刚刚有讲分数点到你说死伤这个东西啊，其实说真的你预计得到，因为很多人其实还埋在下面，是还在，就是可能我就甚至都怀疑可能最后挖不挖得出来，因为真的，而且特别是在尼泊尔去过，其实你知道刚刚樊素点到你说很多偏远山区确实是，就像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些救难队他们进的是加德满都，是加德满都的机场 首都， 可是到他们要可能要往山区去的那些地方，那些路呢很多地方交通是短的，就像我们当初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这是也是地震比较严重的叫 Pokhara， 就是博克拉，其实从加德满都搭车到 Pokhara 是要7个小时的，然后中间全部都是山路，然后在这山路上面其实你会发现一路上都是那些房子聚落，所以其实你光是想象那个画面，那些山里面的房子，或者那些我们可能也许我是09年就5-6年前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那样残破的一个山路，然后又断掉，你实在想象不到，就是就算是救难人员，很多的救难人员，世界各国的精英救难队到了那些地方，他们能不能真的到达那些灾区？ 对，现在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关心哈，现在身在尼泊尔，不管是采访的人，还是去那边当救灾志愿者的人，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如果外界想要伸出援手的话，又可以帮助他们做什么？我们先来听听凤凰卫视特派尼泊尔采访的记者尤芷薇，来听听他介绍当地的情况。 我现在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市中心，那市中心现在的情况其实新的建筑物并没有倒塌的非常严重，但是我们看到旧的建筑物包括砖造的、木造的或者是18、19世纪的那种老建筑历史遗迹其实损毁情况非常严重。那我们现在在路上的那个加油站，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汽车还有机车，他们是急着要加油，但是现在的油并没有足量可以供应他们可以加油。那所以现在在交通上面或者是在加油站上面，我可以看到有出现非常拥塞的情况，但是整体而言在道路交通在市区是比较没有什么障碍的，但是如果要到山区或者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现在是有出现因为下雨或者是因为坍塌，所以救援队无法进入或者是人员无法出来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情况是有非常多的尼泊尔的居民是已经开始一些自救的工作，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尼泊尔的政府或者是其他的救援队的一个足够的协助，包括他们缺乏很多的帐篷，缺乏地垫，缺乏医疗协助，缺乏饮用水， 缺乏通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尼泊尔的市中心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在所有的物资，还有在所有的他们需要的通讯系统上面，事实上都还是非常的缺乏的。那我也到了机场去看了一下情况，那机场的情况是航班的拖延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人们还是从早到晚一直排队在机场，希望能够等到飞机。但是整体而言，延迟的情况有4个小时，甚至有飞机是在机场上方盘旋了7个小时到8个小时没有办法降落，因为加德满都机场的规模实在太小，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货机、客机、军机这么频繁的起飞跟降落。所以在机场的现场，其实我们有看到非常多的乘客的情绪是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因为随时有余震可能发生，再加上他们真的非常想要回家，天气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早晚的温差非常大，再加上偶尔会下雨，所以其实在机场情况是比较混乱一点，而且大家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嗯， 那在那个整体而言，在机场我们有看到例如说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安排一些大巴，让在现场等候的民众可以上车去休息，并且提供一些简单的水和食物让大家免费食用饮用。因为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我们有遇到有等待2天的、等待3天的，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上飞机，所以情况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安跟混乱的状态。 嗯，那我还想知道，就是来自国际的采访的这些记者们，你们的环境怎么样？比如说你们吃的住的跟普通的受灾的民众相比，会不会稍微好一些？ 现在因为整体来说，虽然有一些饭店因为受损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有一些关闭，但是现在还有大概1-2家好的饭店，事实上它是还能够提供服务的。但是像例如说我住的房间，还是可以看得到有那个墙壁上有裂缝，但是在这样子的好一点的饭店的情况下，是有提供水，也有提供电力的，但是他们现在都还是用自己的发电站，用自己的一些资源下去提供这些水啊、电啊，所以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对他们来说要这样支持这样的水电的供应，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情况。那至于其他的，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在外面，所以在机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也都是没有水、没有电，然后通讯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然后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反而是在早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天气其实造成包括记者的工作、救援队的工作，还有当地等待的居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好，这个指挥呢还告诉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哈，他就说现在温差大到什么地步，他说早上就10来度，中午的话呢他最高可能有30多度，晚上呢他又到10度以下，而且呢他说那个地方湿度非常大，所以你感受到那个冷感，它比实际的温度还要冷。 这个我们地理就学过，它是印度洋暖流，然后在那个抬升以后，所以它实际上又潮湿又高冷的， 对， 是高，比较高冷高寒的地方。 他还讲到咱们凤凰的一个同事就也跟他去会合，在前线做采访，凯琳，他说凯琳那飞机，我本来觉得会不会有一些飞机就专门接待一些国际媒体的记者去采访，他说没有，他们都是坐普通的客机，但是客机上绝大部分坐的都是记者们，因为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所以很少游客， 只有记者进吗？没有记者，就是游客是出的， 嗯， 记者是进去的， 记者是进去 的。对， 他说那个飞机啊，就在上空天上盘旋了7个多小时都没降落， 嗯， 机场实在是太小了， 是 没法容纳这么多飞机。 而且我看到有新闻，就是因为刚震的时候，连塔台的人可能都吓得就是 不敢， 对，就不敢在塔台那边，因为你说真的，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倒， 嗯， 所以一开始就是有些飞机是因为可能机场也都没人，所以没办法。 嗯， 可刚刚指挥讲到他有观察到就是油站大排长龙嘛，然后他有讲到说现在就像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其实它是用自己的电力发电机在供应。可是就是想到，其实尼泊尔是一个真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你这个救灾，你是可能你要觉得有很多的资源，就像什么重型机去陆续进去。可是，在尼泊尔这样原本就是 不是地震之时的其他的时间都已经是没有缺乏电力。因为你知道平常我们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它一天可能像现在这个季节，我大概是一二月去的，是干季的时候、 嗯、 一天至少要停电10个小时以上，因为它的国家电力非常非常缺乏，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发电机。那发电机其实你需要油嘛， 嗯， 所以你说其实你可以可想而知，说很快的这样的油的供应可能很快就会可能真的会遇到耗尽、 嗯、 然后另外就是这些我刚刚提到大型机具进去的时候，它同样可能需要电要油什么的。那到时候你只是觉得就是在这样原本资源就匮乏的国家遇到这样大的灾难，其实有这么多的资源进去，它能不能有这样的资源去支撑它，其实你现在都觉得是非常非常觉得很担心的。 这样看来印度捐了印度是派了10架直升飞机去救灾，还是比较了解当地状况的、 嗯、 因为你说你现在去送任何东西你都送不到那个地方，但是直升飞机它比较相对来说能够克服这些地理上的这些问题和艰难，到一些比较边远的地方去，至少查看你救不了灾，你查看一下灾情也是可以。 对，咱们以前遇到地震的时候不都是直接从空中扔东西下去吗？ 我们是军队的直升飞机，但是你不能把我们的军队的直升飞机派到人家领土上去扔东西。 就是现在他们说对整个尼泊尔的政府的救灾民众也是怨声载道嘛，他本来政府也就威信也就不咋地，而且尼泊尔是不是他的政局一直都比较乱， 是 就是又有什么毛派的政权、嗯、又跟怎么政权就是斗来斗去的，就搞得民不聊生。但是呢好像尼泊尔人内心又比较的平静，因为我还采访了一个在当地，他也是做志愿者哈，他的背景很有意思。因为尼泊尔我最开始听我知道那是滑翔者的天堂、 嗯、 那是徒步者的天堂，因为他毕竟喜马拉雅山路，他是那无敌的自然景观、 嗯、 令人惊叹的自然资源。可是实际上呢他们生活非常非常穷，所以有人就说他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但是他精神上又是最富有的国家。就我们要听到这个小哥呢，他从前就是在尼泊尔徒步的一个背包客，徒步着徒步着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就不走了。不走之后呢打算在那儿开旅行社，本来说今年都开始在装修了，他说地震发生那一刻我们还在那刷着墙呢，都已经准备大张旗鼓的开始做生意了。好，结果来这么一下，现在呢他就很被迫的哈，就是投入了他之前也想象不到的一场灾难当中。那他也是非常主动的投入在现场对当地居民和他自己的这个救援当中。我来听听看他接触到前线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是在那个加德满都的泰米尔地区，他说那受灾没有那么严重。好像 我们泰米尔这一块的话还好没有什么重大损伤，就是有一些落石电杆倒塌，但是人员受伤情况不严重。因为泰米尔这边的房子大多是近10年建成的，目前还好，倒塌不严重。 嗯， 就个别倾斜的，然后有一些松的砖头落下来。 所以说近10年建成的，是不是它的防震的能力就比较强？ 就是来说会可靠性会高一点。你说防震能力，因为尼泊尔这边防震的话，他们的建筑结格局各方面，目前考虑防震的不多。 但是尼泊尔它其实又是在一个地震带上，为什么呢？没有做更多防震的设计？ 这个我们没有官方的根据，只是我们个人的猜测，就是说，因为尼泊尔这边毕竟生活水平和各方面条件不太好，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施工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省钱。因为现在我们了解情况，这边好多人他们建房子经常只有钱建到一半，以后有钱了再继续建这样子。而且他们的房屋砖墙都是那种喷层砖的，比我们国内的建筑要松散很多。而且好多现在砖全都是那种泥土的那种墙，不是用水泥来连接的。 就是民间自助的进展情况是不是比官方的进展情况还要好一些？ 这个我们没法说，因为官方的话进来的比较早，他们的数据我们到尼泊尔之后我们就没法去了解。民间的组织是从昨天开始陆陆续续的过来，目前进来的人员比较大的就是 蓝天救援队还有蓝豹救援队。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边交通时候交通不畅，联系不到相应的车把他们送到相应的地方去。目前开展了一小范围的救援都是在这周边，然后徒步走过去。 哦，就是说可能还有更多的山区大家还并不清楚里面的受灾情况是吧？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消息传出来，但是我们没办法过去，就是这边救援队也很着急，我们和我们这边信息沟通这一块的也是一直在联系， 嗯， 但是很难，因为现在很多信息不畅，到目前为止通信还不完全恢复。 嗯， 那我的手机如果在泰米尔区就都还是没有服务的，就是我只能在尼泊尔这种泰米尔区旁边，然后保持通信畅通，然后跟各方面的人取得一点点联系。 我想知道就你接触的这些受灾居民的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其实当地民众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地震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恐慌和恐惧，然后还有人很哭啊之类的，但是之后就是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就是有些失去亲属的就会比较尊重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你也知道他们是70%以上都是信仰印度教的，他们对生死的观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只有至亲亲属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比较伤心，他们在他们的所以还有这边烧尸情况也是慢慢的就是大家的生活慢慢在恢复，但就是全部都在露天的地方把被子之类的拿到露天的地方来过，然后房屋现在政府也是还是继续不让住人的。 嗯，最后我想问在前线救助的这些志愿者们，你们有没有特别需要媒体和外界帮助的？ 就是先呼吁大家不要盲目的往这边来，因为现在你这越过来这边的压力会越大。我们现在就在尽量的就是目前过来的尽量在各种协调，然后这边如果是在尼泊尔国内不准回国的，希望他们能留下来给我们做志愿者。 嗯，现在灾区最需要的是什么？ 通讯、交通工具，还有司机，然后就是翻译。 翻译是什么语到什么语的翻译？ 能懂中文、英语、英语的是最好的，如果不然的话，就是英语、中文的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救援队。这方面不行。 好，这个讲到也是我觉得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你们感不感觉？ 嗯，主要是第一他这个国家的这种应急的这种机动能力显然是比不上我们国家了，对，比不上这个中国。另外呢就是他本身资源也比较匮乏。第三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当这个政府弱小的时候，民间的这种凝聚力也不太够，就是你不能够像那个之前我们那个地震的发生了以后，立刻从各个省 四面八方都涌进去， 大家自己开着车，虽然有会造成一些混乱，但是至少你说人要人有人，要东西也有东西， 对， 只是说这个安排 秩序的问题， 但是那边是没有东西也没有人，那更加谈不上秩序， 也没有通道是吧？你说外面的人也干着急，也想帮他们，但是帮都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就觉得好像现在的信息也不是非常充分。你说我就总体觉得它是星期六下午开始的那个地震嘛，当天大家刷什么呢？刷窦唯坐地铁，后来又刷汪国真去世，都没什么人关心这个低调的邻国它的受灾情况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说除非你自己真的有去过，跟尼泊尔可能真的踏上过这片土地，你会有真的特别感觉。 对， 因为我记得那一天第一个跳出来是内地的媒体跳出来，然后接着 CNN BBC 全都跳出来了，所以第一个跳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哈有地震而且很大，但是一开始因为它死伤人数并不是那么多，所以你觉得应该 还好 吧，可是所以它数字你就会觉得那个感触真的越来越深。可是刚刚原我们就前面一直在讲到这个国家最惨就是在于它本身真的就很穷，你知道我其实 实不是去过很多国家，但是以目前我所接触过的货币，我觉得最臭的是尼泊尔币，真的。因为他们可能当时的环境是穷到没办法去印新钞，所以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破。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刚樊叔一开始提到，这个国家也在于他的人非常的知足乐天，你到那里永远都看到很多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会让人家觉得 更加心酸的地方哈。所以刚才圆圆说这个不像咱们国家这么的强大，可能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社会动员的努力。 但是问题是有人还真的是借机啊，就觉得你看这个时候凸显咱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就传嘛，说在机场拿中国护照的免费可以上飞机。但后来又说驻尼泊尔大使叫刘晓光吧，这位应该是，他都怒了。怒什么呢？有的真的是坐地起价，太不厚道了，这个国内的航空公司居然一张回国的机票卖到13000块钱，他说这是大发人家灾难财，他都看不下去了，想抽他们。然后你在国内看到更多的是说，哎呀，我们中国护照多好用多好用，作为中国人真的是超级自豪的。哎呀，所以你看到这儿哈，也是觉得你国人你在自己国内丢脸就算了，你还拉到国外去丢脸，而且还是比较有头有脸的这个媒体，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五味杂陈。那等一会儿要不然我们从这个媒体的角度也来说一说哈，这次中国媒体的这个表现实在是堪忧。三点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圆圆。 说到这次尼泊尔地震，这个国内的媒体呢文章做的不够大，我是觉得跟他们说跟当年这个2010年的时候吧，海地当时地震海啸嘛，当然中国去现场采访的报道队伍那真是浩浩荡荡，所以说其实他们也觉得反映着媒体的一个变化，因为当时媒体可能还处在一个比现在来说它可能还算是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有钱有人是吧，现在啥也没有， 五年以后已经成这样了吗？ 那传统媒体我是真觉得你看这些天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没有任何人有一手的消息，但是为了证明咱们也在时时刻刻为人家祈福啊，也在关注着新闻事态的发展，你总是要刷个存在感是吧，你要不然就说尼泊尔的各种寺庙它有什么历史啊，要不然说它的各种风光啊，要不然就过去我们去过尼泊尔 编译资料编译工作， 但是完全都不跟这次新闻事件发生任何关系，你看多了之后你都烦得很，你就觉得能不这么抽水的吗？但是这个相比人民日报相比环球时报那还是好一些的，人民日报直接听说佩芬看吐了都要， 不要看吐。 哎呀，说 说这，我觉得是媒体文化的不同吧。其实我觉得，作为媒体，就反正你刚刚提到，就在微信或是在这些所谓的媒体的这些公号上面，我觉得我观察到，我自己感觉到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这时候去很多的尼泊尔会者我都能理解，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就是内地媒体啊，就是中国媒体其实会比较多，完全几乎大部分都会一定要有中国成分在里面，就你什么，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传播学会知道，就你必须要跟你当地人民有关嘛，对，你觉得，我觉得出发点我可以去理解的，因为就算做节目你其实是这样，可是那也有一个时段，就是时段上的，如果现在这个灾难刚发生，我觉得有些时候同理心就是是不是能够多一点站在， 大家都是人，为什么非要分你国人我国人，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能够理解大家的操作的想法，只是有些时候在这个时机点看起来就会特别觉得怪，这时候去觉得也许我们中国救难队第一时间到现场我们有多么棒，对，我觉得是很棒，可是是不是在这时候我们要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那么棒，然后这时候护照很好用对，你可能要去跟那些落地怎么免签的国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这时候中国护照的含金量特高，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尼泊尔在灾难，你看到每个画面那些无助的那些脸，你是看的都会眼眶红，而这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个反差我都不知道心里该有什么反应，对， 就是那种幸存者的一种狂喜，就是我在这个别人都极度缺乏资源的地方，我能够优先，就是大家对这种优先权 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 你不用说那么难听，我觉得就是优先，对一种优先权一种优越感吧，那喜不自禁的那种优越感。我心里觉得，其实我觉得中国其实这里媒体有一个很多功课要做。第一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你这个国家做的好事能够让它锦上添花，而不是说本来干了一件还不错的事被你一说就搞臭了， 对，搞 low 了至少。 对呀、啊，我觉得本来好好的，你说这么多飞机过去这个救援，你可以顺道你空飞机过去，你可以带点救灾物资吧，对不对？然后你散发给当地人，然后你再带着自己本国人回来。然后呢，你这个记者去的话，你不光是报一报这个你的这个本国的 中国人做了什么伟大功绩， 怎么走，怎么撤离，这个飞机怎么霸占跑道，只有中国人，中国好像还很得意说只有中国人和阿三可以走，别人都不可以走什么的。这你把这件事说的显得你这个嘴脸就不那么光彩，你能不能说一点就中国人志愿者在当地怎么样救援呢？而且还包括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记者啊或者救援队呀、啊、你为什么媒体要扎过去干嘛？以前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手机什么不发达，可能只能看到画面很少，我们需要媒体过去去看画面。现在这种资讯发达了，你一两个媒体其实已经可以把所有灾区的情况覆盖了、那你剩下的媒体蜂拥过去干嘛呢？你不是重复千篇一律都在拍什么帐篷啊救灾啊挖人的，你也挖掘点别的东西，然后挖掘点覆盖一些全面的报道，你的报道要中立要客观嘛，你不要总是挤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报道那几个事情。 我可能觉得吧，就是优质媒体去的太少，所以呢现在抢占有，你看说明有钱的媒体是谁是吧、有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媒体啊、自己的媒体去那之后，他可能带着某些的任务，就觉得这又是树我国威是吧、 大国崛起， 对啊，大国崛起的一个好的例证、但实际上你做一个基本的人来说，大家需求的不是这些，你首先满足我的基本的需求，你才去抽那些水。所以就刚才袁岩用的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嘴脸。有的人有的媒体你就能看出他们的格调来， 是 包括你说这是我们的党媒啊，你怎么能显得这么 low， 就说你就不能高尚一些吗？ 今天我有注意到一个新闻，我今天在看台湾联合新闻网，他的首页有一张照片，他讲的是一个 CNN 的记者，因为那个记者呢他本身是西安医疗线的记者，但是他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神经科医生，所以呢他去采访的时候呢就在当地帮一个小女孩，就是在很简陋的帐篷里面那样的环境下面去动一个开脑的手术。所以怎么一样是好像在讲一个好像媒体做一件事，可是为什么你看这件事情上你会觉得很感动或觉得这么自然，对，但是为什么昨天你想要凡叔提到，就是我看到这个跳出来的时候，人民跳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会觉得胃酸积多增多。其实真的我觉得国威或者是中国的强大，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但在 这个时候你越强调就越显得其实你根本还没那么自信吧。 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操作的艺术，好，谁都会操作，我就不信 CN 不会在这上面去顺便去打造品牌，可是有些时候做的就是你要操作的高明一点， 对， 而不是在这个时机点就把这个东西变成这样子，我觉得那就是真的是技术的太低了， 让人看恶心了。哎，倒是总体上说到这次中国媒体的这个前线的报道，它可能也有很多实际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想去啊，可是传统媒体没钱啊之类的。那要不然我们来听一个从传统媒体出来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哈，看他是怎么样来看现在的一种报道的情况，中国媒体的表现。那再一个，我刚才也觉得似乎你媒体，你国际媒体有报啊，就是国内媒体官方媒体有报啊，但是报来报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也有一些民众在其中受灾，但是大家不是很爱议论，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媒体它本身这个所谓的议程设置的能力它也在慢慢的减弱，大家宁愿去，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聊窦唯坐地铁汪国真去世了那怎么着，刷了好几天，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说到这个尼泊尔地震哈，我看到中国媒体似乎投入力度当然没有像国内报道地震那么大，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看过您的微博，您说跟当年海地的这个海啸加地震报道力量比起来的话，这次都不能比，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觉得还是媒体的整体的一个衰败吧，我的感觉是因为从汶川地震到日树地震到海地地震到这次，我觉得这个反差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次是看热闹的多，就是刷微博的看热闹的多， 网上传的信息的多，但真正实地派人去的媒体，据我所知，这一次到尼泊尔的，除了几家网络媒体、几家门户网站之外，去的场的媒体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这块，所以主要是媒体的整体的形势不乐观，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地震最近这五年来，这七八年吧，都太频繁了。从零八年汶川地震到现在的话，就是这类事件灾难太多太密集，这样的话受众的审美疲劳，媒体也会审美疲劳。再加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尼泊尔，不是发生在国内，接近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媒体也会感觉到就是兴趣不大。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点原因吧。 所以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哈，公众也不是非常爱议论这个事儿了。但是怎么说，尼泊尔都是中国的邻国，并且中国的像西藏这些地区都有明显的震感，也是有一些受灾的情况。那还会有一些登山队员也真是在珠峰山脚下会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怎么样都觉得，如果跟这几天的在舆论场上发酵的话题比起来，尼泊尔大地震都觉得是更有意义的，像比起某一位诗人去世啊，某一位歌手坐地铁呀、啊，但是民众似乎依然对这种灾难性的大新闻他们提不起大兴趣，也看不到中国国内有些非常优质的媒体报道可以主导大家在舆论场上讨论这个话题。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它也从反面上它造成一种效果，就是说媒体它也失去了一种议程设置的能力了？ 我倒觉得还不好直接下这个结论。在微博上或者是在媒体上，尼泊尔地震的这个消息不太多，不太密集，这个倒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我个人甚至这么看，我觉得对中国的老百姓或者中国的受众来说的话，一个发生在邻国尼泊尔的这么一个高级别的地震，他们关心的程度确实可能会在传播规律上确实可能会不如王国珍，不如这个其他的，甚至欧国这种事件，我也这么认为。欧国这种事件，甚至地富建这种事儿，它的跟中国老百姓那个可关联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远超过尼泊尔地震。这还是事件本身的这个接近性的来看的，跟议题设置这个还不是太大关系。我想，如果媒体是相对有空间的话，他也是更愿意在这种跟受众更密切的这个议题上施展它的空间，而尼泊尔去报的也集中在跟受众相关的，比如说西藏的相关的这个受灾的情况，比如说在尼泊尔的中国人的这个灾情和营救的情况，比如说珠峰雪崩的这个情况，珠峰是一个点嘛，主要也集中在这块，这是挺符合传播规律的。我觉得跟你说的议程设置能力讲入这个，我目前还没看出太直接的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在微信里面流传的文章，或者微博里面点击比较高的这个帖子，可能还是二手信息比较多，在我看来哈。因为我朋友圈里最近被这两篇文章刷，一个呢就是人民日报发的，它是这个微信里面发的，就是说尼泊尔地震证明中国公民的这个护照有多么的好用，也看到环球时报在微博的某些帖子被大家转发的比较厉害，其实是吐槽的为主了，就觉得似乎中国媒体你不报就算了，你要是一报的话，有些媒体立场还非常的奇怪，就是别人家在大灾呢，你反倒是似乎在消费人家灾难来证明自己国力强盛了，就是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目前的有关地震的消息都是碎片式的，都是这种流传式的，很少是一手的深度的，体量比较大的，这确实是这么一个现象，也反映了就是说优质媒体的优质报道在这类事上该不该有，该不该出现，我认为这是该有的。就像我之前在微博上举的例子的，那一年海地大地震，甚至之前的事儿，南方报业这种派庞大的报道团过去，该不该，我觉得还是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在这种事上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有分量的这个动作的话，最终你是看到了就是这种碎片式的、浮光掠影式的、口耳相传式的、经不起考证的信息，就是都是劣质信息。这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受众群体来说，或者说对于信息流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是更可怕的，就不但没有优质信息、深度信息、原创信息和大篇幅的信息，反而是有这种经过加工的，或者是矫饰的，或者是索性是伪造的这种信息，就像你说的人民日报的，甚至新华社的这种造出来的心灵鸡汤一样的这种信息，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了。就是说你关注灾情，关注人，应该是每一个这种大灾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可 核心点，但是你造一个心灵鸡汤用来做一个自我安慰自慰，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好，这个史菲克先生，我问他，我说如果你是老总，报社老总，你考虑什么？他就是钱，首先当然是钱的问题了，第二个接近性的问题，我花那么多力气去报，能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老百姓不爱看，那我也做了一白做。 当然我有一点我是同意他，就是说其实老百姓网民也好，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讨论尼泊尔的地震，他不是说你必须得讨论，不讨论好像你们就没有同情心，我觉得不是的，而是什么呢，就是而是一个自然一个好的媒体去到当地，他挖掘出故事，挖掘出 吸引大家去关注， 对，然后大家自然而然的会愿意去讨论。 对， 那如果你只是去千篇累读，然后很多同质性的报道，那大家没有义务去再去讨论这件事的。 现在咱们是审灾难已经疲劳了，是吧？所以呢， 我觉得还有这个审灾难这个态度，你是发生一点灾难，我们都要去关注，但是你关注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种，有时候有像动物世界一样，你去看动物世界，这个大草原上一堆狮子老虎去抓一只羊的时候，周围的羊就站在那呆呆的看着嘛。有时候这个审灾难你就变成这种状态了，你只是看别人遭灾，然后暗自庆幸，哎，这次遭灾的不是我。 我记得我当时咱们做那个云南那次地震的时候，也是佩芬坐在这儿。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说，那不关注其实也没事儿，你只要你前线救灾的人，你一切是有条不紊的，政府该做什么做什么，民间有力量，你比如说像什么捐款的机构啊，你款项所有都到位了，一切都安排有序了，不关注也没事儿啊。 对， 你最后灾情解决好了以后，再有些防范措施做到位了，不就可以了吗？不是说你非得要泛滥的，这才好，不会像微博天天在那转各种蜡烛啊什么祈福啊之类的，还好还没到那种煽情的地步，就是比较正常的一种传播，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但我现在烦的就是各种微信号刷存在感，就恨不得取关。那你就想，平常有些内容还是有些可取的，又舍不得， 可是有些时候在这种大灾难，它其实某些程度也是媒体的一个训练场，你可以观察到一个媒体的或是媒体人这个素质。其实就像说现在有开始有人在有一些媒体专业媒体在检讨，就是如果对于这些灾难现场，你像你第一时间去有那些就是血腥这些照片回来，其实你说这样传播，可能你说在网络上就很多小朋友会看到，或是还有久而久之，其实对人心的治愈其实是不是，或者是让大家更加的麻木，其实也有人在考虑这样的一个。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文章在讲到，其实你说在灾难，它其实对于那些专业的记者，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你说第一时间去拍，你说他真的会想那么多，说我应该，其实有些时候应该说保持距离，就是你在采访又要能够适度的保持距离，但你说这个距离到底是50公分还是1公尺，其实没有一个定律，可怎么样才是能够表达到你的专业又能够尊重到受难者，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学问。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会去凸显，在前期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进程，很多时候前期会去凸显这个灾难有多惨有多惨，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哭的画面，就是这些，可是到底这些画面要到多久，其实还有很多后续的问题，就像说现在地震开始我们可能关心死伤救难，可接下来疫情， 对， 就是你所有的，因为像尼泊尔这样的，其实它疫情的这种爆发是更加有危机的，疫情的这些，还有就是重建，还有现在你说我们怎么去，刚才说也呼吁到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捐款过去怎么样真的去落实帮助到这些灾民，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古迹或者这些灾民建筑的重建，其实这是后续本套的，而不是说前面我们去报道完大家哭得多惨有死伤多么惨之后就大家轰一声又走，大家又忘了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每次灾难场都是一个媒体专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 对，其实我个人期待什么吧，我说尼泊尔按理说中国必须去了解它，因为毕竟是 远亲不如近邻嘛，近邻。 而且就尼泊尔，你像它是一个这么有代表性的国度，我想如果你真的是深度挖掘的话，比如我关心什么，我关心那的人，他们的人跟他们的宗教在灾难面前，他们会表现出跟中国人肯定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甚至包括他们面对倒塌的这些古迹，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这中间能够反映你不管是媒体还是报道对象的他的 宇宙观，甚至世界观和他的生死观。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题材，如果我们有资源去做的话。那当然了，报道可能还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像一厢情愿这么一个感觉哈。没报就没报呗，你媒体报的差，民众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有的科学家就比较悲催，那是在地震发生第一天的时候，我看大家很爱议论，就说这个地震其实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地震专家就已经在那开过会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所以就是预测这些地震的专家们，他们也会很纠结。最倒霉的是2012年的时候，记得意大利几个预测错了的地震专家，结果还被判刑了嘛？当时也是引起了非常大 的一场地震。 对，2012年那个案子就结案，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所以就是预测地震这个，恐怕也是现在人类面临的最难的一个课题吧。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聊今天的话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关于这个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测的问题，我怎么觉得好像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没法预测，你只能预警。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你可以利用中间的那个什么什么波啊，就各种 传过来的， 是吧？你可能提早个十几秒或者几秒钟，你知道地震来了，你可以躲开。但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你怎么能让十几秒钟让大家马上反应，而且传递信息就那么准确的到达灾区的或者这个地震发生区域的群众？ 它基本上是不可能像天气预报那样就告诉你明天有雨，你要带雨伞，它是做不到的。它唯一是说你已经发生了，然后你能够抢在地震波及到那个当地之前的几秒钟让大家有几秒钟撤离，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了。然后呢，再有这个预测呢，就是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概率，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在这段时间可能有50%-60%的可能性会发生一次地震，但你说你就算是概率盖到99%，还有1%的可能性它没有发生。所以就它没有完全能够很准确的这个预测的能力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又说你可以看那个什么前兆，什么地震云啊，什么动物 那个都已经被辟谣了。 真的吗？ 对。 但是我找了一个教授，他真的觉得可以哦，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他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地震首席预报官孙世宏，他这可以预测，主要就是看那些动物的表现。听听看他是怎么解释的。 我个人觉得地震呢是可以预测的。当然在这几年地震频发的过程中，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呢认为地震是不能预测的，一种呢是认为地震是预测的。但是呢这里边呢就是地震能不能预测，首先要有个定位。有的就是从趋势的、从地质背景，就是长期的这个角度，说这个地区未来几十年可能会有大地震发生。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地震能不能预测，主要是指临震预报，就是说在地震前的几天能不能预测地震。那么我个人觉得，地震呢还是应该能预测的。因为是地震是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因此我们只要抓住地震发生前的变化，那么我们个人我们认为呢是地震能够预测的。因为是地震是有前兆的，这次地震我们也关注到了有很多动物异常。其实一般的大地震7级以上的大地震都有明显的动物异常，而这个动物异常往往是说明了地球内部它的地球物理场是发生了变化，例如地磁、地电、地形变。因为是这种电信号或者是次生信号对这个动物产生了影响，然后就有可能出现动物异常。所以大地震前 有这种前兆异常，这是显然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个地震预测呢，就是依据在什么，就是在以往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地震，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尤其是搞地震安平的同志，或者是从地质角度上来考虑，认为这个地区历史上是有大地震的，那么未来这个地区呢可能还会有地震发生。而我个人觉得这种观点呢是并不可取的，因为是事物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就是说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以后，发生的地震可能性是多大，有可能再次发生大地震，或者可能这个地震会变小，甚至也可能更大，但是这个是不确定的。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发生大地的地震的地方，像山西地震带近100年来它就没有发生大地震，而有的地方没有发生大地震的地方反而发生了大地震。所以根据历史地震资料来做地震预测，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是事物是在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地震预测还是要抓住地震前兆这个现象，因为这大地震在印证过程中应该是有一定的前兆表现的。 哎，就是说只能看前兆，你没有办法像你看现在媒体都说这是什么2500万年前都已经知道这要发生地震了，这不说了跟没说一样吗？全是马后炮，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他这个我觉得你看这个动物前兆其实也要这里讲一下，就是因为动物其实它的确比人的感官敏感，它对什么磁场啊，对这种超声波啊次声波啊，它就能够比人更早的感知到。但是你很难感知到，就是能判断动物这个发生异常是因为地震呢还是因为其他问题。比如说有时候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它那个什么东西泄漏了， 对， 动物也早就闻到，它 就 啪啪啪跑了， 就是可以影响它异常的因素 太 多 了。对，你很难准确的把这个归因为是因为地震还是别的原因。 哎，像你们台湾地震那么多发哈，他们就说日本嘛也是这样，就经常时不时的就让大家就觉得我好像第二天有可能会一命呜呼的那感觉，就是随时随地会有这种危机感。台湾也是地震多发区嘛，你们会不会从小就是好像有心理预防一样？ 对，其实你讲到重点，我觉得所谓地震预测，刚刚有人提到，就是就算震波传好20秒提早知道，其实到他发讯息出来，到每户接收到，跟你从床上突然醒过来跳起来，那反应时间是不够的。所以他所谓的预警应该是平常的防震知识，或是防震准备要做的够充实。就像说一个礼拜之前那50个专家在就是在尼泊尔开这个会，其实他也是预测说可能会有大地，因为这个板块可能毕竟700年没动过了，可能也许近期会有大地震，所以希望可以在他们开发过度或者是在这些建筑物的防震上面要更加强。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些专家的预测就是希望在这些所谓的地震多发带的人民要真的防震知识，可能你平常家里就必须要有一些急难就是救助包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建筑物，像台湾也是经历过九二一地震之后呢，整个所有在建筑物上面这些防震的概念是更加的再进一步嘛。那大家可能对于一些从小就像我记得在三弟也讲很多次，是我们从小上课里面都要有那种就上课上面防震这知识是基本的，有些时候还会有防震演习，如果说地震然后小朋友要干嘛躲在桌子底下干嘛，后来发现好像躲在桌子底下也不是对的，因为压力，所以可能也许在一个什么大钢柱旁边，所以这些东西是在你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常识。所以我觉得预测，你说科学预测或许也许在未来会有，可是现在呢就是做好防震的准备，我觉得这是最起码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基本。 就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它根本就不适合人长期居住的，根本你就旅行也就完了。你像四川云南有些地方还不是一样，但这个道理都知道，最主要还是没。 但这个东西你是很难讲，你说唐山不适合人居住吗？唐山发生那么大的地震，然后那么多人死掉了，你这个东西很难预测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 对你就建立起一个，现在刚刚佩佩说你建立起一个机制，就是这个学校工厂时不时的搞一次演习，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不要慌乱，而且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充足的知识，能够在这种灾难中能够自救，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现在尼泊尔地震已经是过去3天了， 25号到现在 已经过去3天了，所以 也真是不知道哈，这个国家就经历过地震的重创之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至少很多旅行者都觉得这一定是一辈子会去一次的国家，但是有些古迹它一夜之间，它就顷刻之间就崩塌了。所以哎，这也提醒咱们哈，你说老是提什么生命无常，这说来也滥情，但确实它就时时刻刻提醒你这些。你在大自然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就珍惜眼前人吧。我怎么最后说成鸡汤了？ 你是最近鸡汤没有喝的。其实我这里还想多说一个，因为之前大家经常把这个撤侨什么的跟之前也门啊什么的比，我觉得应该国家建立起一个机制，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是二话不说去撤侨的。比如说发生这种急这种不可预料的，像火山爆发、地震、海啸，这你前不可预测，那国家把你撤走。像也门撤侨，我觉得像之前大家嘲笑说美国为什么不撤，美国说大使馆三令五申跟你们说，你们走吧，你们这他待着太危险，你们赶快走吧，就是不走。那你最后一定要这个动用国家力量把你撤走，我觉得这也是个人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当就是包括这个香港也会经常出这个旅游预警嘛， 别给国家添乱， 别给别人添乱，别给别人添麻烦。对，我觉得这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如果这个地震哈，我们也会跟大家更新，如果有什么新的大的情况，如果大家愿意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话，其实网上它还是有很多整理出来的信息，大家也可以自己主动去搜罗。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我是月月， 再见。